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沙滩疑云，编剧沈于德、金志健，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陈星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四集，可疑的自杀。 芳芳中毒死了，现在又有人在欧阳明的牛奶里下了毒，这一切究竟是谁干的呢？欧阳明怀疑妻子吴之芬，而吴之芬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从吴之芬家里出来，一路上803和沈西议论开了。 803，你觉得吴之芬的话可信吗？ 你觉得有什么疑点吗？ 我觉得他很可疑。牛奶瓶里有人投毒，可他偏偏一大早就出了门，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呢？还有上次他给欧阳明准备食物，结果有人被毒死了，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联系吗？最叫人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个纸杯蛋糕了，他们夫妻之间早已反目成仇，难道他真的想重归于好？刚才在我们面前他不是还说欧阳明是魔鬼吗？ 仇恨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吴之芬当然是怀疑对象，不过他们欧阳明的命真够大的啊。 你的意思是说，欧阳明贼喊捉贼，制造有人要害他的假象，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怀疑他会谋害芳芳了，是吗？ 这事儿也太巧了，事太巧呢，就让人难以置信。 哎，我看呢，你也太多疑了。从上次欧阳明和吕娜的谈话录音来看，他们俩都不是凶手啊。 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他们没有合伙作案。喂，我是刘刚，请接过来。 好。 刘刚同志吗？我是张医生啊，有件事情要向你报告。 说吧。 丁丽华就是那个精神失常的病人，昨天晚上跑了，我们找遍了整个医院，到现在还没找着。 那么他病情怎么样？ 情绪比较稳定，不像以前又哭又笑的，正在逐渐恢复。 他的家里你们找过吗？ 还没有。 好，我马上就去，谢谢，再见了。 再见。 怎么，丁丽华跑了？ 上他家去。 好。 803和沈西驾车来到丁丽华家，推门而入，丁丽华果然在家。他满脸泪水，手捧着女儿的一张照片，呆呆地坐着。 哎，丁丽华，你怎么跑回来了？ 医院里都急坏了。哎，走吧走吧，跟我们回医院去吧。啊，车就在外面，我们是专门来接你的。哎呀，走吧。 好了，来，丁丽华，我来扶你吧。 别碰我，我不去医院，我没病，我不去医院。你们走，走。 丁丽华，如果你的病真的好了，那么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尽快破案，为你女儿报仇，不好吗？ 你们骗我！假如你们真的要为我女儿报仇，干嘛不把欧阳明这个畜生抓起来？我早就告诉你们，欧阳明是凶手。 人命关天的大事，得有证据啊！没证据，我们公安局怎么好随便抓人呢？你说呢？ 证据，我就是证据。不是欧阳明这个黑心狼，谁会向我的芳芳下毒手？芳芳，我的好女儿，你死得好冤呐！ 丁丽华，你知道有谁想谋害欧阳明吗？这次有人在他的牛奶里放了毒。 他死了？ 没有，正巧牛奶倒翻了。 可惜呀、啊！我要杀了他这个畜生，这个千刀万剐的恶魔！我要为芳芳报仇！我要报仇！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你们去呀、啊！你们是警察呀、啊！你们快把他抓起来，把他枪毙！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谈话毫无结果。丁丽华的神情似乎清醒，又似乎失常。几天后的一个午夜，刑警队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欧阳明的妻子吴之芬发生意外。803带着沈西和刑警小张赶到欧阳明家，吴之芬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803让小张去医院了解情况，他和沈西仔细查看了现场以后，又向保姆陈妈做了调查。 陈妈，是你第一个发现吴之芬出事的吗？ 是我呀。今天我睡得早，半夜里突然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我怕是有小偷，赶紧起床，推开房门一看，乖乖，不得了了，之芬倒在沙发上直打滚啊，我吓坏了，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 哎，陈妈，这只打碎的花瓶你原来见过吗？是谁房里的？ 见过，是二楼客厅里的。 你的房间在楼下，房门正对着通向二楼的楼梯，这么说花瓶是从二楼客厅里扔下来的？ 大概是的吧。 哎，陈妈，你推开客厅的门的时候，屋里的灯亮着吗？ 亮着。 这口大玻璃橱已经倒翻在地上了？ 倒翻在地上了，东西洒了一地。 那么你听到的响声是花瓶砸碎的声音呢，还是玻璃橱倒地的声音呢？ 这声音好像是从房门外传来的，该是摔花瓶的声音吧。 当时欧阳明在什么地方？ 这可不知道，也许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睡觉吧。他比我晚进来一会儿，只是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真是没良心的。刘同志，你看志芬还有救吗？这可怜的孩子。 我想医生会尽力抢救的。哎，陈妈，是你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吗？ 是啊，我打电话去的。那个医院的值班员很不耐烦的，他说知道了。不过现在的救命车啊，速度也真快，我才挂断电话，他就开到大门口了。 好，陈妈，现在麻烦你去把欧阳明叫来。 好，我去叫。你们是得好好审问他，这个没良心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哎，803， 嗯， 你来看，你看，这儿有一只打碎的茶杯。 嗯，这地上还有打翻的茶水啊。哎，沈西啊，你估计一下这打翻的茶水有多少。 哎，又考我呀。好吧， 打蜡地板，不吸水，大概有半杯吧。 嗯，差不多。来，取样，拿回去化验。 是。 还有，把桌上热水瓶和冷水壶里的水，也取样拿回去化验。 是。 喂，是我。好，知道了。 怎么，小张来电话了？ 嗯，他说经医院诊断，吴之芬也是砒霜中毒。 什么？真的？哎，和你的判断完全一致啊！队长，我算服了你了。 得了，小子，少给我灌迷魂汤吧。 刘同志，沈同志，你们找我？ 哦，对。你先把门关上，坐这儿吧。 真是不幸啊，没想到之芬也被人谋害了，我心里真是难过。 你怎么知道是被人谋害的呢？ 这我也是猜的，我看他不像是生病，我觉得他刚才疼得打滚的样子跟芳芳临死的时候情况很像，我猜大概也是中毒。 那么你看，有谁会谋害你的妻子？ 这个我不清楚，我老婆的事儿我从来不过问，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跟你妻子常来往的都是哪些人？ 好像没什么人，因为他的性情很孤僻，没什么朋友，也不和人家交往。当然我也很难说，因为也可能我不了解他，他的事情从来不对我说。 你们夫妻的关系很紧张是吗？ 是的，是，这是谁都知道的。 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你妻子会谋杀你？ 小同志啊，你说的真不错。我老婆恨我，她恨得咬牙切齿。你想，这个人性情很孤僻，很怪癖，已经到了心理变态的程度了。这样的人一旦被仇恨所驱使，那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我真害怕。我不瞒你们说，晚上睡觉我总要把房门锁得紧紧的，我半夜里老是做噩梦，我常常吓出一身冷汗的。哎，这些日子我真，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这是活受罪呀。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婚呢？听说吴之芬多次提出离婚，你都没答应啊。 哎呀，刘同志，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嗯， 我对他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他身体不好，我怎么能忍心抛下他不管呢？你说是吧？ 看不出啊，欧阳先生原来还是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啊！啊， 刘同志，玩笑玩笑了。这个，当然我承认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我也有错，可是我总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变得好一点，是吧？我是真心的嘛，可他呢，却死也不肯原谅我。哎，两位同志，我突然有个想法，我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说吧，说出来听听。 那我就说了，我想我老婆她会不会是自杀？ 自杀？为什么？ 这些年吧，我们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她这人又那么怪，会不会一时想不开？ 嗯，那么最近有些什么征兆吗？ 有征兆。你看，最近他看我的眼神啊，就越来越冷，一直冷到我骨头里啊。我真是感觉到了，他越来越恨我。这个上次牛奶事件发生以后，你们找他谈话以后啊，他看到我的时候啊，那眼睛里面就像有两把刀，他恨不得就立刻把我给杀了。 哎，欧阳先生，这就不对了。既然他这么恨你， 那怎么会自杀呢？ 嗯？哦，是，倒也是。刘同志，依我看呢，他是畏罪自杀。 嗯？ 芳芳的死肯定是跟他有关，牛奶瓶里的毒也是他放的，他怕事情暴露啊，就自杀了呗，肯定是这样的吧。 来来来来，欧阳先生，你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来抽支烟。 哎， 镇定镇定再说嘛。啊，来对。 哎，谢谢。 欧阳先生， 哎， 咱们说话可得有证据啊，啊，不能信口开河呀。你说芳芳的死和牛奶瓶中投的毒都跟你的妻子有关，你有什么证据吗？嗯， 刘同志，这不是信口开河，我有感觉，真的感觉，反正是有人要害我，一次次的谋害我，不是吴之芬就是其他人。我现在是生活在恐怖之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人突然的给我一刀，或者在我的饭菜里边，或者在我的茶杯里放上毒。我不瞒你们说，我觉得我的神经24小时都绷得紧紧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欧阳先生， 哎， 请吸烟。 哎， 不要那么激动吧，慢慢的说。 是。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可以理解。 我实在是被这些接二连三的恐怖的事情搅得我精神都要错乱了，我得上精神病院去进行心理咨询了。 哎，欧阳先生，你说有人一次次的想谋害你，可话要说回来了，你的这条命也真够大的，一次次都让你躲过了，可是倒霉的呢？都是你身边的人，真是逢凶化吉呀！啊， 刘同志，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 哎，别紧张，欧阳先生，这个一次次想要谋害你的人，你想想，会是谁呀？ 是，会是谁呢？一次次的想谋害我，想置我于死地，这个人是谁呢？我天哪，会是谁呢？他得这么恨我。 803的问题使欧阳明神情紧张，满头是汗，坐立不安，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两位刑警只好离开了欧阳家，他们来到医院，经过化验，发现欧阳明家客厅的热水瓶里、冷水壶里以及打翻在地上的茶水里都含有砒霜。这时候吴之芬经过抢救已经苏醒了过来，他神情木然，面如死灰，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仿佛没有看到坐在床前的803和沈西。 吴志芬，好点了吗？幸亏陈妈发现的早，抢救及时，要不然这后果真不堪设想了。你能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吴志芬，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我们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你说对吗？不抓住凶手，对你们家始终是个威胁。 不用你们费心了，没什么凶手，是我自己吃的。 什么？你真是服毒自杀？ 是的。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活得太累，我想解脱。 哦，是这样。这么说，热水瓶里、冷水壶里的砒霜也都是你放的？ 是的。 那是为什么？ 我要毒死欧阳明这条色狼。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等他中毒以后再自杀呢？这样不就可以亲眼看到他的下场了吗？ 我相信他总归是难逃一死的。 嗯，那么上次牛奶里的毒也是你放的？ 是的，全是我。我恨他，我要跟他同归于尽。 你的砒霜是从哪儿搞来的？ 药房里买的。 哪一家药房？吴志芬，一般人是不可能从药房里买到砒霜这种剧毒品的。你还是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吧。 你不用多说了，砒霜是我想法搞到的，至于从哪儿搞到的我不想说。 好吧，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花瓶是谁扔到楼下的？还有那口玻璃橱又是怎么倒下来的呢？ 是我扔的，也是我推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时我疼得受不了，不想死了，就把花瓶扔到了楼下，还把玻璃橱推倒，想把陈妈惊醒，好让她来救我。 那么吴志芬，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你还有谁这么恨欧阳明吗？ 不知道，不过像他这种衣冠禽兽，恨他的人还会少吗？ 从医院出来已是正午时分，803和沈西来到路边的一家小餐厅坐了下来。 啊，这地方真不错。 嗯， 哎，803，吃点什么，改善改善吧。 哎呀，随便吧，我看来两碗面，填填肚子算了啊。 哎，你呀，一办案就吃不香睡不好的，现在都得了胃病了，以后啊还不知道要得什么病了。 哎，小子，你是要咒我得病啊？啊， 哎，不敢不敢。 哎，二位久等了。 啊， 请问二位用些什么？ 来两碗虾仁面吧。 哎，面。 哎，服务员，再来一个炒鳝丝，一个炒鱼片，半只烤鸡，一瓶啤酒。 哎， 好嘞。 哎，别急嘛，今天我请客啊。照顾好你的身体可是局长亲自交给我的任务啊。 哎，好嘞，那么两位请稍后啊。 嗯，好，谢谢。哎，小心。 嗯， 你相信吴之芬真的是自杀吗？ 自杀？活见鬼了，我才不信呢。 耶，小子有长进啊。你说说为什么。 啊，803，我说你还让不让我喘口气了？哎，等吃完了饭再考我也不迟嘛，肚子都饿坏了。 来了来了。两位，酒菜面都齐了啊。 好，谢谢。 哎，好。 来来来来，先吃先吃。 好嘞， 填饱肚子啊。 既来之则安之啊。嗯，这烤鸡味儿不错啊。 啊，哎，吃饱了。803， 嗯， 现在我来回答你的考题吧。我说呀，有两个疑点。 说清楚，这在餐厅呢。 啊，第一，我们在现场发现一只打碎的茶杯， 嗯， 倒翻在地上的水大约有半杯，经过检查，水中还有砒霜，这就是说，吴之芬只喝了半杯水，杯子就掉在地上打碎。 对， 如果说他真的是自杀，为什么只喝半杯呢？难道说砒霜的毒性发作得这么快，连喝一杯水的时间都没有啊？ 嗯，有道理，说一句。 哎，第二啊，就是那扔到楼下的花瓶和倒翻的玻璃橱。据吴之芬讲，是他疼得受不了了，想借此唤醒陈妈的。哎，可是你想，一个疼得受不了的弱女子，能推翻一口大玻璃橱，并且抱起一个大花瓶，走到房门口再扔下楼去吗？他要是能做到这些的话，为什么不大声呼喊呢？这不是更容易做到吗？所以啊，我推测屋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哎，803，

芳芳死于砒霜中毒，欧阳明和吴之芬又差点被砒霜毒死，凶手究竟是谁？经过多方调查，几经周折，803终于理出头绪来了。 哎，我说803，你就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吧。 行了，你别急，别急。哎呀，沈西啊，我得一个人好好想想。对这个从佛岛开始的奇怪案子，我已经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了。今天晚上准备熬一个通宵，把思路好好理理。哎，你替我去买两包好的香烟啊，要好一点。我预感到整个案情会有突破，就会水落石出了。哎，去买吧。 好好好好好，那我走了。 沈西走了以后，803马上布置监视欧阳明、吴之芬及整幢楼房，然后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内熬过了整整一夜。到黎明时分，所有的线索按不同的推理被织成几张网，可遗憾的是，每张网都留下了几处等待修补的漏洞。从第二天起，803和沈西就投入了紧张的调查取证、修补漏洞的工作。几天后，案情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监视欧阳明的刑警报告说，欧阳明离家出走，踏上了西去安徽的长途汽车。803命令刑警跟踪侦查。接着，监视吴之芬的刑警小张又报告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是这样的，自从吴之芬出院以后，他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接一次电话。 哦，有意思。 陈妈，你把听到的说一下吧。 他拿起电话筒，只说了三个字，对，没有，说完了就把电话挂上了。 对，没有。对，没有。哎，陈妈，吴之芬中毒住院的第二天，有人来过电话吗？ 有啊，我接到过两次，都是女的打来的。 那么，说些什么？ 第一个电话是找之芬的，我告诉他之芬中毒住院了，他又问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我告诉他没有，我想问他姓什么，可他已经把电话挂了。第二个电话是找欧阳明的，我告诉他欧阳明不在家。 那么这两个电话是同一个人打来的吗？ 好像不是。 这两个人的声音你熟悉吗？以前听到过没有？ 这个让我想想啊，哎，其中一个人的声音有一点像欧阳明过去的一个相好，叫什么什么娜的， 吕娜是不是？ 哎，对对对，是叫吕娜，有点像。 这个人打的是第一个电话还是第二个电话？ 哎呦，这记不清了。 好，陈妈，谢谢你了，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啊。 没什么，有事尽管找我，我走了啊。 好，小张，你送送陈妈啊。 哎， 送走了陈妈，803凝神思索了片刻，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又一个环节连接起来了，这张网啊已经织成了。 真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喂，我是刘刚。什么？太好了，我正等着他呢。哎，不要让他回家，马上把他带来。对， 803，什么好消息？看把你兴奋。 小子，哼，想曹操啊，曹操就到。欧阳明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如果我的推理没错的话，我们就可以收网了。 这么有把握？ 哼，万无一失。 欧阳明是被担架抬回家里的，据说他刚到上海就遇上了车祸，大腿骨折，脸部挫伤多处，经过医院抢救包扎后，由陈妈接回家中养伤。 担架上的欧阳明左腿绑着石膏，脸上缠满纱布，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巴，昏昏沉沉地躺着。半夜过后，突然一条黑影幽灵似的悄悄地溜到欧阳明卧房的门前，他轻轻推开门，一闪身进了屋。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他的双眼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的苍白消瘦的脸被疯狂扭曲了，更显得阴森恐怖。他一步一步地向床上的欧阳明走去，到了跟前，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尖刀，高高举起，狠狠地朝欧阳明的心口刺去。说时迟，那时快，床上的人猛地一个翻身，躲过了尖刀，又反手一把抓住凶手持刀的手腕，用力一拧，凶手疼得尖叫一声，刀也应声落地。 欧阳明，你竟然不舍，我和你拼了！ 丁明华，住手！我不是欧阳明。 你不是欧阳明是谁啊？你骗不了我！赵成辉我都认识你。 尽管八零三一再声明，可丁丽华就像疯了似的，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用脚踢，用头撞，直到冲进来几个刑警才把他制服。这时候，八零三扯下了脸上的纱布，拧亮了电灯。 是你？ 是我。你现在清醒了，该认识我了吧？ 你为什么要帮欧阳明的忙？你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你们警察为什么不抓欧阳明那样的毒蛇，反而要包庇他？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报仇？ 丁丽华，你冷静些。 我没法冷静，我要报仇。我要为你而报仇，报仇！ 丁丽华，你喝口水吧。给。丁丽华，现在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几天以前，欧阳明的牛奶当中被人投了毒。这一天你正好从医院里溜了出来，这件事是你干的吧？ 是的，是我干的。 你的砒霜是从哪儿来的？ 厂里拿的。 拿了多少？ 一瓶。 什么时候拿的？ 一个月以前。 嗯，这跟你们厂里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你女儿芳芳暴死的原因，我想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清楚了？那你快说，是不是她杀死了我的芳芳？是不是那条毒蛇？你不要包庇她。 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曾经在一种治胃病的药雷尼提顶胶囊当中放过砒霜啊？ 你怎么知道？ 哼，当初你女儿芳芳跟人学声乐的时候你是支持的，后来你发现女儿的声乐老师是你旧相识欧阳明的时候，你便极力反对，再后来当你发现女儿和欧阳明有那么一种特殊的关系的时候，你甚至跪在女儿面前苦苦求她不要和欧阳明来往。可惜啊，女大不由娘，芳芳已经陷入了情网而不能自拔了，你就彻底绝望了。 不错，我有什么办法？知道欧阳明这坏蛋有胃病，芳芳又在药房工作，他常常顺便带点药给欧阳明治胃病。 有一次，他带回两瓶维尼替定胶囊，放在包里，打算第二天带给欧阳明。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偷偷的在有一瓶当中拿出一颗，装上砒霜。我要杀死欧阳明。 你这么做，后果是极其残酷的。说起来，欧阳明的命也真大，他吃了半瓶，一直都没有吃到这颗有毒的胶囊。而在佛岛海滨，当芳芳胃不舒服的时候，欧阳明无意当中把这里装有砒霜的胶囊送到了芳芳的嘴里。 什么？你是说，是芳芳吃了那颗毒药？ 是的，正是这样，他误吃了那颗装有砒霜的雷尼替定。 是我害死了芳芳，是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女儿。老天哪，你怎么不长眼呢？ 啊，八零三，他晕过去了， 快送医院。 是。 丽华，他怎么了？ 他没事，只是受了一点刺激。 啊，原来真是他。 吴志芬，王阳明，你们到客厅来。坐吧。吴志芬，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该说实话了吧？ 在医院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当时你编造了一套谎言，可惜啊，露出了不少破绽。你说，那只被推翻的玻璃橱和被砸碎的花瓶是用来唤醒陈妈的，这没错。可是你说这是你干的，那就说不过去了。当时你疼得受不了，能有力气干这些吗？我们到医院调查，据值班人员反映，那天夜里确实有两个人打来过电话，而且都是女的。那么这个先打电话的人是谁呢？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现场还有一个人。可以估计，这个人对欧阳明怀有仇恨，他偷偷潜入你们家投毒，可是呢，却发现毒药让你给误服了，于是他打电话呼叫救护车，又推倒了玻璃橱，砸碎花瓶，目的是叫醒陈妈上来救你。而你呢，出于对欧阳明的仇恨，不愿意说出这个人来。你出院以后，每天在傍晚6点左右跟这个人通一次电话，目的是让这个人了解欧阳明当天在不在家，好再次下手。 好啊，你们就这样来害我，你们太狠毒了。 欧阳明，没有问你，不要随便插话。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一直到我了解到你、欧阳明和丁丽华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才想到了这个人可能就是丁丽华。以后我又调查出丁丽华曾在单位内偷过一包砒霜，这才确定这个处心积虑一次又一次的想杀害欧阳明报仇的人就是芳芳的母亲丁丽华。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那就该知道欧阳明是条毒蛇。你们为什么不抓他，反而要来对付我和丽华这两个可怜虫？ 是啊，你们两个是受害者，你们的遭遇令人同情。可是只有用正当的法律手段，依靠政府，依靠公安部门，才能解救你们自己。 像丁丽华这样用非法的手段进行报复，只会害了他自己呀。丁丽华当然会受到审判的，可是我们公安机关也会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如实地向检察部门反映，要求法院酌情处理的。吴志芬，你还是如实地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吧。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下好久也没有睡着，大约到了12点左右，我突然听到隔壁客厅里传来了声音，我怕有野猫，就起来走进了客厅，开了灯。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进来的？快出去，要不我就叫人了。我是这儿的主人，听见吗？快出去，要不我真的叫人了。你是吴志芬？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是丁丽华呀。丁丽华？哎，20多年前念中学的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我就坐在你后面一排，和欧阳明是同桌。你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我变了许多，对吗？变得又老又丑，对吗？可你还是老样子。丽华，哎呀，我真的差点认不出你来了。哎，你不是到安徽去了吗？早就平反回来了。哎，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哦，对了，刚才你说你是这儿的主人，这么说你和欧阳明结婚了？是的。当时我一时糊涂上了他的当，那时候你被送走以后，欧阳明就拼命的追我，花言巧语的缠住我，后来我也就糊里糊涂的跟他结婚了。现在后悔也晚了，他待你也不好。是的，别提了，这个魔鬼，我受尽了他的折磨，早晚要被他气死的，我真恨不得杀了他。这时我觉得口干，看到桌上的茶杯里正好盛着冷开水，端起来就喝。哎，志芬，别喝！怎么了？这水里有毒啊！是你？我是想毒死欧阳明！哎呀，你快吐出来！快吐出来呀！快吐出来！ 推倒了玻璃橱，还抱起一只大花瓶扔到楼下，直到听见陈妈上楼来，才悄悄地走了。 哎，803，和你的估计完全一样。 这个丁丽华，她自己害死了女儿，还要来杀我报什么仇，真是岂有此理吧。 欧阳明，你也不用再掩盖什么真相了。丁丽华恨你，这是新仇加旧恨，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新仇加旧恨？ 欧阳明，前几天你到安徽去干什么？ 啊？哦，我去旅游啊。刘同志，你是知道的，最近我心情很紧张，我老觉得有人要害我，我是想出去走走，散散心。 你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你是去找丁丽华的。 刘同志， 我派人护送着你呢。 啊， 20多年前你害苦了丁丽华，现在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谋害你，你就想到了会不会是丁丽华，他是最恨你的人，所以你到安徽去证实一下，看看丁丽华是不是还在安徽，打听一下他的下落。 不，刘同志，我可是从来没有害过他。 你曾经害过他，事情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当年你打碎了一尊领袖的石膏像，在那荒唐的岁月里，这有可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更何况你出身资产阶级，还可能被扣上阶级报复的帽子。于是你就利用了和丁丽华的恋爱关系，利用他对你赤诚的爱，祈求他替你承担了责任。 刘同志，我当时也是实在是没办法。 可是尽管丁丽华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也最终没有能够逃脱挨批斗被下放的结局。可你在丁丽华下放安徽农村以后，总共只给他去过2封信，而在这第二封信里，你就绝情地提出要跟他这个现行反革命划清界限，中断恋爱关系。这对于丁丽华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是一个多么残酷的打击。 是的，我对不起她。 哼，你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你扪心自问，你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是是是，我一定交代，我一定重新做人。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当丁丽华了解到你和芳芳的关系时，曾经像疯了似的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曾经欺骗过他，他恨我。 不，更重要的是，芳芳是你的亲生女儿。 什么？你说芳芳是我的女儿？不，这不可能，不可能！要不然，丽华她为什么不告诉我，而且她也不告诉芳芳呢？不，这不可能的。 也许，她只想把这惨痛的过去埋在心里，不愿意让女儿知道有你这样的父亲，也不愿意让你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你的亲生骨肉。 天哪，这是报应，这真是报应啊。 803，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不管怎么说，沙滩上的女尸案终于水落石出了。哎，803，明天你该去看看你的文文了吧。我呢，明天要关起门来美美的睡他一觉。哎，好多天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哎，803，803，睡着了。哎，他实在是太累 刚才播送的是《沙滩疑云》第5集《疯狂的代价》，公安顾问